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金正恩的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和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的著作全文。